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，随手可得，取之不尽。今日嘅香港，真相变得越嚟越难能可贵。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嘅感觉。我哋就知道自由系要付出代价去争取。一齐行动，捍卫自由！订阅《苹果日报》。 好啦，嗱，頭先休息，你睇下最多人揀係咩咧？有人揀詩喎，其實詩係咩嚟？ 詩冇講啊，頭先係大哥，咁啊八成都 係詩係， 八成都係揀 B 喎，好多喎，係有啲係 B B B B B B B B 喎，係好多喎，係嚇。 嗱，呢個咧常識嚟講，大家都知道要揀 A 嘅啦，因為今次美國即係強硬同選舉員因素有關，因為拜登係。其實啲人唔係中意拜登，因為拜登係一個冇 character 嘅人嚟嘅，喺民主黨裏邊算係近年咧好弱勢嘅候選人， 冇乜魅力嘅其實。 但係因為呢個武漢肺炎咁樣強爆咧，呢個 Donald Trump 都好大鑊。咁所以咧，而家就係即係叫做 uphill battle 啊，由低打翻上去，已經落後十幾個百分點。咁所以一定係要樹立一個外敵。如果中共佢當然睇得穿啦呢樣嘢，所以佢咪不斷揾嗰啲王毅啊去放話。就是中美之間是沒有洗手的，我們要列出來哪些東西談不來的，哪些東西大家一起談，他以為還是用這個舊的套路呢，就去應對現在這個美國的這個選舉的政治。所以他正路他就應該連華大媽好趙立堅全部放假，是吧，就請回那些李兆星出來說話都說不到的，那些就是震騰騰那些呢，就英文又不得，這樣就一個咁嘅垃圾喺度咧，就坐喺度咁就算啦。 起碼唔會講錯嘢，或者係戰狼上身啦，係。 係啦，因為呢扎戰狼咧，其實應該就叫佢全部放假。 嗯。 咁係人都睇到嘅，我覺得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咁樣嘅策略回應，耷低頭扮矮仔。 係。 但係點解床板夾住咧？就係、是、如果佢要軟，佢軟唔到。嗱、頭先我講就係軟唔起來，硬亦都硬唔起來。咁好多人就諗邪嘢，其實就唔係嘅。咁我解釋俾大家聽，呢啲唔係邪嘢嚟嘅，其實。 即係唔係鹹濕嘢嚟嘅。點解佢軟唔起嚟呢？因為國內嘅民族主義，中共個意識形態已經冇咗啦嘛。嗰、那個即係社會主義理想。 佢過去嘅政權嘅合理性就係要依賴，即係過去不斷係去訓練出嚟嘅小粉紅係去維持佢嗰個嘅威望。 係啦，呢個馮佩浩都有講，佢係呢個列寧主義加呢個民族主義啊嘛。係。好啦，佢係靠民族主義去撐住列寧主義噶嘛。如果唔係點會共產黨要獨裁統治咧？可以，佢就係話俾你聽，我就係代表呢個偉大民族復興啊嘛。咁你谂下，如果你软起上嚟，咁你点解要企喺我头上咧？原来需要打仗嗰时候你唔打嘅，咁你同袁世凯有咩分别咧？ 成日讲话我哋捉紧段好大嘅一盘棋嘅，美帝亡我之心不死，咁样我哋做好多嘅部署都系应对呢、這个即系、就是、外敌嘅咁样。 有十几套剧本噶嘛？佢话 外部势力系经常地虎视眈眈噶嘛？系 即系点讲啊？喂，你由鸦片战争开始讲，又数起噶咯，1841年啊，我哋点样屈辱啊？然后我哋经过呢个共产党嘅领导实现伟大民族复兴，好啦，而家要开仗啦。点解你缩埋啊？ 系咯，人哋一巴一巴车埋嚟。 喂，我请战啊！我而家 人哋而家 我帮嗰啲郭佩凡报名参军添乜嘢？系嘛？嗰啲蓝永麟啊，阿 B 仲唔去龙军？ 系啊， 练定歌啦，大佬系嘛？勇敢的中国人去做炮灰啦！如果唔系，我就唔放过你哋。喂，你讲咗民族主义咁多年，而家真系美国佬话要同你打啦，当你苏联咁打啦。你净系话人哋咩披夫砍树，我觉得就完全软弱到不得了。跟住成都領事館，人哋侯斯頓要你72小時關閉，成都冇 deadline。我想話， 佢其實想又係想搏個鏡頭， 點啊？ 人哋係咪 2047啊？然後跟住就喺自己嗰啲嘅小粉紅不斷喺度散佈，哎，我哋已經還咗拖啦。你睇下佢幾驚？咁你不如請多幾個 KFC 喺成都領事館門口燒烤啦， 搏咁就算噶啦，係即係 你直情屈佢話佢燒 假，做假咁樣係。 你香港都做假啦，話香港初選令到呢個疫症擴散咯，黨媒都做假啦，有乜問題啫？咁你咪喺成都門口請幾個嗰啲大媽喺度燒烤咯，就話你睇下嗱，燒文件啊喺度，係咪？幾大鑊啊咁樣？咁所以我就話，而家佢遠係遠唔到嘅，因為國內嘅政治你已經餵養咗呢個 Frankenstein Monster Junior 呢個怪物嘅初級版啊，就係佢哋自己啲國民啊， 擁佢上去前邊，冇得褪啊，令 就係嗰啲粉青啊，嗰啲啊，嗰啲喺四五線城市嗰啲又撈又撈唔到，整係幫呢個淘寶做速遞員嗰啲啊，佢個幸福感係點嚟咧？就係幸災樂禍啊，打嘴炮啊呢啲咁嘅嘢嘛。咁你諗下，如果習近平 provide 唔到呢個打嘴炮嘅活動俾佢？外爭國權爭不到，下一步就是內除國策噶咯。五四運動嗰陣時就係咁嘅，佢唔驚啊，係咪？我諗佢而家全部武警係動員起嚟係咩咧？係夾 Q 住自己嘅國民，有冇人借呢個反美出嚟遊行啊？如果邊個啊？傅振中呢啲直情係美國間諜添啊！我覺得邊一個人喺呢個時間不遲不早走出嚟請戰？甚至要求解放軍出兵南海，呢啲一定係美國嘅卧底，係志在高級黑，係陷呢個習帝於不義， 促成呢個嘅即係最大規模嘅衝突。 係啊，陷習帝於不義，同埋趁機鬧事。佢而家最擔心係呢樣嘢，我覺得。所以咧 ，A 佢係揀唔到嘅。好啦 ，B 都揀唔到，所以雖然大家話揀 B， 所以我就話佢硬亦都硬唔起上嚟。美國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嘛 ，distrust and verify 啊嘛。好啦，你要硬嗰陣時候，佢就要睇下你做乜嘅喎，佢唔係睇你講乜嘅。你做乜你都會跌咗落去蓬佩奧嗰個陷阱裏邊嘅喎。如果你反制措施，好啦 ，Donald Trump 出嚟啦，佢未嗱，佢而家都未登場喎。佢到佢登場嗰陣時嗱，美國國民你大家睇下，我哋已經俾佢哋咁樣滲透，受到佢哋嘅傷害，國家安全嘅威脅。而家佢竟然除咗關閉成都，仲關閉埋上海同香港領事館，跟住仲驅逐我哋，仲拉我哋嘅商人。咁你諗下咯，佢咪再進一步強硬起上嚟都可以。 你諗下，蓬佩奧、國務卿出聲先 ，Donald Trump 都未出嚟。 係啊，未出嚟啊。好啦，跟住佢第二招硬係咩咧？中共就係話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拉倒，唔安難，呢、這個都俾人封埋。Donald Trump 已經講咗，其實我唔介意。佢絕喎，真係 佢 跟住開個記者會， 仲有咩招可以出咧？ 係啊，佢已經封埋你條後路咯，就話呢個貿易協議對我哋嚟講唔係咁重要啊。 好啦，佢連佢嘅反制措施佢都封埋，佢以為正，我哋唔買大豆，唔買呢、這個粟米，睇下佢美國嘅中西部嘅農民點死咁樣，咁然後就開動《環球時報》啊，《人民日報》嘅宣傳機器就講：哎呀，美國人好慘啊 ，Donald Trump 民望繼續下跌，我哋已經勝利啦咁。佢個劇本我諗係咁。求 Q 其做啲嘢，然後用假新聞宣布自己勝利。 但係點知喺比武嘅過程裏面，高手或者係處於上風嘅人就估到你出完招之後再出咩招啊嘛。 係啊，俾人封咗。 連你即係一招、第二招、第三招都諗埋，跟住再出招去預防啊嘛。 其實我覺得就打嘴炮都冇用㗎啦。我覺得而家要顯示遼寧號嘅實力， 嗯， 係嘛？所以我贊成 用啲黑煙去焗死。 只有幾個網友估中，其實係 C 用啲黑煙去南海嗰度。 係啦，C 就係開戰， 去污染嗰度嘅美軍。 我用黑煙遮住你呢個低軌道衛星。 你睇下， 係嘛？今日仲有提到啊 ，Space Force 啊嘛，美國係嘛？太空部隊啊嘛，外太空部隊啊嘛。我就睇你嘅衛星都睇唔到我呢個遼寧號， 嗯， 我用黑煙遮住曬成架遼寧號， 啊， 因為佢唔係核動力噶嘛，係嘛？仲要靠呢個黑煙噶嘛？再唔係，仲有嗰啲咩誒千廿幾啊，都唔記得咗啦，千廿五啊定咩啊？仲有呢個東風導彈咧， 東風導彈， 仲有呢，這個彈道導彈咧，仲有呢個柴油級嘅動力潛艇咧，係咪先？道具級嘅航空母艦咧？咁你諗下，如果係咁？養兵千日用在一朝，而家正正就去到偉大民族復興嘅關口，你唔好話俾我聽戒急用忍啊！我等緊呢台戲嘅真係。 點解唔展示一下呢啲軍備呢？ 既然遼寧號已經咁犀利，係咪就攞印度嚟開波咯？嗱， 嗯， 我估個衝突就會係咩咧？冷戰其中一樣嘢係代理人戰爭，唔， 嗯， 會直接兩個強國衝突。 哦， 但係今次最慘就係咁，冇一個中共嘅代理人會幫中共打人。 是我找不到的，到现在都是。 北韩会不会 北韩 会不会证明就是因为中共所有的友人啊，都是债仔来的，都是用钱买回来的，援交底下的老友来的。那你叫他真的去斩人的时候，他不会好像以前苏联那样，他叫越南斩人，越南真的会斩人的， 嗯。 他叫古巴摆导弹在古巴，古巴真的会做的， 真的做，啊。 冷战的时候是这样，他叫安哥拉那班友走去搞美国，他真的会搞的。無派遊擊隊真的會做的，但現在我想問了你想想，大家估俾個名我，如果中共要找代理人去對付美國的代理人戰爭，用過去五十年蘇聯美蘇冷戰模式，那中共可以找誰做代理人呢？嗱，北韓啦，伊朗啦， 伊朗， 寨仔啦，斯里蘭卡啦，寨仔巴基斯坦啦，埃塞俄比亞，即係譚德塞嘅故鄉啦。咁仲有邊啲國家咧？布隆迪啦，好多嘅，一帶一路唔係支持國安法有77個，好似係 嗰啲唔知名嘅小國， 係有77個嘅。大家數下，揾翻嗰張名單出嚟，數下支持港版國安法嗰77個國家裏邊，邊一個會為中共去打呢個代理人戰爭，發動一場局部戰爭咧？係零， 突個頭出嚟就揼到扁喎。 係零啊，唔會啊，佢唔會啊，直情你俾錢佢都唔會睬你，因為根本冇朋友噶嘛佢。北韓都不會睬你啦。如果北韓會不會咁樣出去打南韓咧？絕對不會。好啦，咁就變咗一方面佢就要出大佬啦。如果佢打嘅話，但係美國就出代理人。 出代理人啊， 咁你就蝕張嘅喎。即係等於好簡單嘅啫，你走去溜呢個美斯落嚟修頓踢波，美斯會唔會睬你？ 即係代理人都俾你，即係都能夠打敗你。 即 係好冇面。 即 係 好簡單，我揾印度係嘛？我揾呢，這個。菲律賓、越南，即是在南海裏面有 interest 的國家，很容易啊！佢而家嗰個偵察機好，佢話對視啊嘛，你只要俾佢鎖住，打你一兩架落嚟，打中共嘅飛機落嚟，咁你中共點咧？ 好容易噶，其實美軍係去攞到個制空權， 唔使啦，一早已經打咗噶啦，如果要打，佢根本中國係冇低軌道嘅軍事衛星。即係而家仲啲嗰啲咁嘅軍事評論員都白痴嘅，仲講咁樣咩簽幾啊、簽三十啊、簽乜鬼、簽體啊乜嘢、簽乜嘢啊簽？你人哋係唔使望住肉眼望到你嘅， 即係提曬，其實 全部係由個衛星去指揮嗰啲嘅戰鬥機，係咪？第二，你嗰個嘅中共嘅戰鬥機係，全部都有心臟病嘅，係個引擎唔得嘅，引擎唔得係令到佢嗰個。 搭載的武器的重量是有限制的，其實即係嗰個飛行的續航時間很短嘅，咁你基本上是冇咁多武器嘅，你個飛機係 即係唔打得。 喂，你知唔知尼米茲號打擊群係可以摧毀一個國家兩次嘅？即係人哋艦載嘅武器， 即 係 嗰導彈啊， 再加埋未計喺水底下邊嗰啲潛艇。所以佢我諗佢講都唔敢講，但係佢就軟又軟唔起，硬又硬唔起，咁點算咧？你當你硬唔起，裏邊就有壓力噶咯噃。所以我就話香港人係好慘嘅，其實佢會攞香港嚟出氣， 揾我哋嚟搞嘅係。 係啊，揾香港做人質，揾香港嚟出氣。你見到而家港版國安法都一樣，佢喺國際社會已經俾人睇穿曬，國際圍堵中共嘅形勢喺舊年已經形成嗰陣時，佢唯一嘅方法就係咩咧？咪揼你香港人咯，即係等於嗰啲阿 Q 啊，你記唔記得魯迅？咪專係恰個小尼姑嘅。即是在外面不夠人鬥，阿 Q 被人揼噶嘛，咪翻去恰個小尼姑咯。 又或者啲警匪片嗰啲歹徒咯，就係、是、挟持住個平民百姓咯。 唉， 就係咁嘅咋。其實係我哋講話人質外交係禮真噶，真係可能捉一大班嘅香港人，跟住就逐個逐個咁係拎去同美國係去講數噶，係。 唔係，如果呢、這個當然啦，亦都係香港冇辦法。即係如果進入咗呢個攬炒嘅時代就係咁、我都話。打大佬咧，就係、是、香港人從來都冇諗過會係打到咁金嘅。 冇諗過我哋有呢個咁樣嘅宿命啊！ 係啊，我就係話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嘅 Sarajevo 薩拉熱窩咁樣嘅城市，咁啊一場咁樣嘅運動就捉起中美兩國頻臨戰爭邊緣。咁呢場戰爭如果係局部戰爭嘅話咧，一係就是南海，一係就台海。我覺得最大可能係台海。 台海啊！ 最大可能係台海，因為咩咧？那個是牽涉到習近平偉大民族主義復興的支旗嘛，他在南海反而不是，那個就是純粹資源爭奪，但是台海的話，那就回來要講一下台海會用什麼的情況出現呢？